本台证实是有种态度正在全球急速散播，请各位做好准备。 迷迷香港火拍 YouTube 感染世界，即刻订阅迷迷香港 Lean Hong Kong YouTube 频道，即可透过 YouTube 收睇迷迷香港直播、重温及视像专栏。迷迷香港 YouTube 有你管不了。 宗教与我们同在， 教主好嘢。 宗教与我们同在， 唔跟教主即系烧狗， 烧国旗、烧篮仔系唔烧狗。天外有天，感言路少。礼拜三晚十点，天外有天。 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咧翻到嚟第二节嘅浩浩汤汤。咁我哋今日嘅继续讲嘅题目就系社会企业带嚟嘅希望啦，系嘛？咁头先咧就临尾嘅时期已经介绍咗啦，孟加拉呢个有穷人银行家之称嘅一个社会企业家，就系、是、呢个穆罕默德尤纳斯啦。咁尤纳斯咧其实喺2006年嘅时期咧就获得呢一个诺贝尔嘅和平奖嘅。吓、啊，07年嘅时期咧就系、是、戈尔啦，大家知道啦，就系、是、因为吓，即系佢讲呢个全球暖化嗰个问题啊，又拍咗嗰套所谓啊《Inconvenient Truth》啊，吓、啊，咁所以嗰个咧就好多人都记得吓。咁、啊、当然咧，跟住就刘晓波啦，唔使讲啦，大家知道啦，系嘛，即系吓。咁、啊、但系咧，之前咧就系呢一个尤纳斯咧就攞诺贝尔和平奖，就系、是、因为佢推行呢个社会企业嘅。好，咁但未讲尤纳斯嘅故事之前咧，就等我讲少少其他概念先啦。概念头先讲到咧，即系话对企业个改造咧，令到佢咧系比较人性化啲，或者令到佢咧系能够咧系唔系为社会制造问题，而系咧解决社会上嘅问题咁样样咧。确实咧就过去咧即系都有好多即系有心人士咧或者学者咧系提出过唔同嘅见解嘅。咁其中一个都出名嘅咧就系1995年嘅时期，一个学者叫 John Elkington 咧就写一本书。入面咧就提出嗰句叫做 triple bottom line 啊，嗱 bottom line 呢个字咧，其实大家如果读过下呢个 business 咧，可能都知道咩意思啊。一般其实我哋咧可能嗱，其实我都唔知噶吓，我哋自己估嘅啫。有啲我同朋友坐埋都话，点解叫 bottom line？ 即系话做生意最紧要就睇住个 bottom line。我相信其实就系即系等于佢哋个财务个报表或者喺个会计入面嘅计算嘅时期咧，无论你上面几咁复杂天花龙凤都好咧，到到最后最紧要都系最底个行啫嘛，就系、是、赚。定系蚀，系咪啊？定系黑定系红嘅，系嘛？咁所以呢个 bottom line 系好紧要啊。咁所以我谂咧，佢就借用咗呢一个咁样咧，就系作为一个 metaphor 嘅比喻咧，就系话其实做生意最紧要就个 bottom line， 就最紧要临尾就系赚定蚀啫嘛，系嘛？好啦，咁但系咧，由于佢用咗呢个咧，哇，就系奉为呢、這个。即係啊，最高最高嗰個目標嘅時期咧，就會令到好多嘢咧係犧牲咗，甚至可以係不擇手段嚇、啊，就係頭先講過啦，有好多咧就差唔多進行犯法嘅活動，其實好多係啊，係嘛？我哋成日咁講，佢為咗將個利潤最大化咧，係乜嘢都可以做嘅，除咗犯法唔可以做。但係事實上，我哋都知道，絕大部分嘅企業其實如果佢認為佢走得甩嘅，佢犯法嘅。都一樣會照做，咁所以我哋亦先至睇到咁多新聞入面，哇幾多呢、這個突然間又會爆煲啊，嗰、那個又啊咩佳寧案咁嗰單嘢就緊要啦，審咗成十幾年啦，但係呢啲嘢咧就絕對唔係。即係例外而係常規嚟嘅，不過平時佢俾人捉唔到咁解。 即係講得準確啲咧，佢哋攞咗犯法嗰個罰幾多錢就一個成本啦。 係啦，講得非常之好啊！係有時佢都會計埋落去啦。唔緊要啦，就算我偶然間俾佢捉到啊，係嘛，我都已經當係成本咁樣啦，係嘛。咁都係其實大有大做，小有小做嘅。嗱，有啲咧當然嗰個情況好唔同係嘛，但係即係嗰啲就係社會低下階層咧，有時都咁講啊。啊，即係佢係啲非法小販、流動小販嘅時期，咁有時佢一個月俾佢捉幾次就罰咗款，當成本咯，當租咁樣樣啦，係嘛？咁但係佢喺街邊擺賣咧，嗰、那個危害咧就少啊，係嘛？但係嗰啲大財團、大企業佢哋做嗰啲咁樣嘅，哇！真係好多污糟邋遢嘅嘢，可能好多危害好大嘅嚇、啊。不過咧，佢亦都冇緊要啊！你捉到我再罰款當成本啫，咁樣樣。咁所以咧，企業嚟講咧，即係有時咧就已經係去到一個病態嘅地步啊！即係我哋而家現代文明好多企業啊，為咗追求利潤咧，佢哋已經去到一種咁嘅地步。咁於是佢嗰個 John Elkington 咧，佢提出 triple bottom line 嘅意思就即係話咧，其實我哋應該都係眼界放闊。你諗下呢個世界，如果冇咗大自然啊，又會何來會有我哋人類社會咧？如果冇咗我哋人類社會啊，又會何來有我哋嘅經濟咧？如果冇咗經濟，又何來會有呢、這個你呢個企業同埋有呢個利潤咧？係嘛？咁你唔能夠將我呢個企業嘅利潤，或者你話一個經濟啊嘅指標就係 GDP 係有幾高幾低咧，就係、是、哇掩蓋曬一切咁樣樣咧？呢個係好愚蠢嘅行為嚟嘅，好狹隘偏頗嘅行為嚟嘅。咁所以咧，佢就話我哋一定要兼顧埋咧，即係自然啦、啊，啊 the environment 啦、啊，咁佢就叫做 planet， 同埋咧整個社會就係由咩組成咧？就係、是、由人組成，就是、people。然後到最後，你作為一個企業，佢亦都要同意嚇，佢一定有嚇，我哋都係要有 profit 嘅，係有利潤嘅，所以就叫 profit。咁留意我特登揀呢三個字咧，就係 planet、people、profit， 就三個都係 P。三個 P 係嘛？咁呢個三 P 嘅準則咧，咁但有時係叫做嚇、啊，叫做 TBL 啊嚇 ，three 啊 triple 啊，佢 triple 啦，三個啦 ，TBL 就 bottom line 嚇、啊、，TBL 啊，或者有時咧就叫做嚇三、啊、P 嘅呢個準則咧，其實就話我哋任何企業咧，能夠考察佢個業績咧，其實我哋應該咧係從三個角度去睇嘅，唔係淨係睇嗰個即係實際金錢上嘅利潤有幾多，你仲要睇下咧你嗰個人嘅因素、嗯、啊，你對人係。又係造成傷害啊，定係幫咗佢咧？包括你嘅顧客同你嘅員工，同埋包括可能係街外嘅人啊，就係嗰啲 externality 嘅問題啦。咁當然咧，唔淨止你影響嘅係人嘅，可能影響嘅咧啊，就係、是、個自然界啊，或者你呢種咁樣嘅嘢咧，就係、是、你用一種農藥，但係咧就殺死咗好多其他野生動物，你都唔知嘅啊。你可能咧就你嗰只農作物就係好處啊，冇俾害蟲侵害啊，但係咧就殺死埋好多野生動物，咁都係唔得噶嘛。咁、所以呢個就係自然環境，就是、environment 就個 planet 啦，咁樣咁用三嚟準則。咁當然咧，其實喺現實世界嚟講咧，就有啲公司咧嗱，而家我哋都成日講一個概念啦 ，Javi 啊。就叫做企業社會責任啊嘛、，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啊嘛，係嘛 ，CSR 啊嘛，係嘛。咁但係咧，即係好多時講就講到漂亮啦，但係即係好多人都睇得出咧，其實好多係 PR 嚟嘅啫，嚇、即係公關嚟嘅啫，係嘛，即係咁所以咧就係、是、你即使用呢個咁樣嘅所謂 TBL 啦 ，triple bottom line 咧，其實佢又好難有一個客觀嘅準則嚟去評價佢嘅。咁、所以亦都好多真係企業嚟講咧，私人企業咧。都係口講嘅啫，咁但係咧，即使係咁講咧，都有好多人係盡量想推動呢樣嘢，就包括咧喺聯合國底下咧、就同埋另一個組織咧，就係、是、所謂一個地方政府環境行動理事會啊，即係佢有好多國家嘅政府咧嘅地方政府係聯合組成咧，佢哋咧都已經。可以話係採納咗呢個咁樣嘅 triple bottom line 呢個理念，係盡量嚟去評價究竟即係一個機構做成點。但當然佢哋能夠評價機構咧，最多咧好多咧都係喺嗰個即係公共領域嘅，即係話作為一個公營機構，咁你就應該咧係好著重呢三個。準則咁，其實我都揾唔到一個中文嘅 term 啊，即係我上維基揾唔到，我就揾啲英文。咁所以我自己就作叫三利準則嚇，我作嘅啫，利啊，即係利益嘅利啦。但係咧就唔係淨係睇嗰一個就係 profit， 而係三個方面嘅利益叫三利準則咁啊。咁另外有一個概念咧，亦都有好有趣嘅嚇。但係其實佢係2004年咧有一本書咧就提出嚟，但係之前咧其實係一個好似哈佛嗰個商業評論嗰度咧有一篇文章都已經提出，幾年前就係、是、一個印度嘅經濟學家叫做 C.K. 啊 Prahalad， 咁呢個 Prahalad 咧 P.R.A.H.A.L.A.D. 啦嚇，咁佢就同埋另外一個美國經濟學家咧嚇呢個好似叫做 Stewart 咁樣啦，咁佢提出咗一個叫做金字塔底部嘅一個寶藏嘅概念。咁咩叫做嗱個英文叫做 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咁咩叫金字塔底部嘅寶藏咧？係嘛？即係佢就即係寫得比較上吸引啲啦，係嘛？但係其實佢個心咧個出發點咧，佢都係想幫世界上嘅即係貧苦大眾。而呢個貧苦大眾嘅數目咧，唔使講咧。就一定係最多嘅，咁所以咧，如果你純粹從嗰個財富分布或者一個收入嘅分布嚟講咧，全世界唔使講咧，都係一個金字塔啦。最頂部嗰啲咧，即係收入最高嗰啲咧，嚇啲超級富豪咧，其實佔好少部分嘅啫嘛。咁下面嗰啲嘅數目就多少少啦，再下面又多啲啦，係嘛？但係一路去到最底嘅時期咧，其實呢個世界上而家咧，真係三分之二以上嘅人咧，甚至四分之三嘅人咧，其實 都係比較上係貧困㗎嘛。咁但係佢就話啦，但係而家我哋好多時呢，商界呢，特別係即係企業啊，佢進行好多嘅要考慮要做咩生意嘅時期呢，佢即刻諗到個對象呢，你估佢係諗到邊啲呢？大部分都係呢個金字塔接近頂部嘅地方。最多都是中层嘅啫，系嘛？当然嗱，即系中层，比如好简单，超级市场或者 Walmart 嗰啲咁样，喺美国嗰啲系中层啦，系嘛？因为即系普罗大众都要帮衬嘅咁样样。咁但系其实更多嘅咧，即系而家唔使讲啦吓，你知道而家香港更加即系强国人咧，越嚟越多旅游嘅时期咧，你会发觉啊，哇！周围去铜锣湾又好，尖沙咀又好，弥敦道又好，全部变晒咩咧？金铺、钟表铺，系咪即系话咧？其实个服务系咩啊？服务金字塔。 最顶啦， 最顶部系咪啊？咁你会觉得我哋因为个社会嘅经济咁样系咪好唔健康咧？其实好病态，好扭曲嘅。真系需要服务嘅人，无论提供商品，因为无论提供各种嘅服务咧，其实系大把系等紧你去提供，但你唔去提供，因为佢哋比较上系低收入啊嘛，穷困啊嘛，系嘛？咁但系咧，你就为咗咧，因为你嘅利钱高啊嘛，哇！我买一只劳力士啊，我卖即系卖金啊，卖首饰啊咁样，咁于是咧就全部做晒嗰啲咁样嘅吓、啊，超级名牌手袋啊咁样咧，就系、是、服务嗰啲。所以其实呢个印度经济学家咧，佢写嗰本书咧，真系用心良苦嘅。佢意思即系话 ，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就系话啦，你自己嗰啲竞争力已经咁剧烈啦，你知啦，前几年又好流行讲啲咩叫做红海洋嘅战略啊、南海洋战略啊咁样吓 ，blue ocean strategy， 即系话红海洋嗰啲咧已经杀到咧就血流成河，周围都染到红，就系、是、因为竞争太剧烈啊嘛，我哋要开辟新嘅市场啊，咁就海阔天空咧，蔚蓝一片啊咁样啦，咁啊梗系讲紧好听啦吓，即系鬼唔知阿妈系女人咩？你谂得到嗰个咩新市场啊 ？ocean blue。Ocean strategy， 但系一佢呢个咧，佢嘅意思就系话，其实呢一个最大嘅商机咧，就系喺金字塔嘅底部。冇错，佢哋啲人咧个消费能力咧，当然系远远唔及得顶部嗰啲人，但系个数量嚟讲咧，佢亦都倒翻转咧，系远远大过你顶部嗰啲人。咁所以如果你能够咧，系真系开拓嗰度嘅商机。我哋真係呢用一个低廉嘅价钱最好嘅价廉物美啦，总之就係针对性咁提供到一啲商品啊同埋服务呢係满足嗰度嘅人嘅需要呢，咁你既可帮到即係全世界呢啲即係低下阶层嘅人，另一方面呢亦都係一个好大嘅商机。咁呢个就係佢提出一个咁样嘅观念，或者甚至呢就係佢一个倡议，就話希望我哋呢就係向嗰方面进发咁样。好啦，咁其实呢啲呢即係好多有心人呢都有唔同角度嚟去睇啦。咁我哋就睇返呢个尤纳斯嘅故仔啦。咁尤纳斯嘅故事呢，其实佢係1940年出世㗎吓。咁今年嚟讲呢即係成73岁㗎啦吓。即係咁佢呢就喺60年嘅时期呢，佢就已经呢就喺孟加拉嗰个达卡大学嗰度呢，就係、是、大学毕业 ,61 年就攞埋硕士。后嚟呢就攞咗一个奖学金呢，就去美国。咁喺65年嘅时期呢，就去美国啦，就喺个范德堡大学呢 ,Vanderbilt 嗰度呢，佢就攞埋个博士添，係经济学嘅，係唔记得讲佢读经济。咁经济学呢，但呢佢都好嘢喎，真係一个高材生嚟㗎。跟住69至到72年嗰幾年呢，佢就喺呢一個美國嘅中田納西州立大學嗰度呢，就做呢個助理教授，都搵咗個教職嘅。咁如果繼續做落去呢，都應該話認真唔錯㗎啦，係咪個前途都一片光明。咁但係好明顯佢係有一個愛國愛民之心。咁佢就覺得學咗呢啲嘢呢應該係貢獻祖國。於是佢呢就返到孟加拉。但佢翻咗去之後冇幾耐咧，哇！就真係唔好彩咧，就遇著1974年咧，孟加拉咧就出現咧一個大饑荒，就哀鴻遍野。咁佢作為一個即係嘅家境都唔係差啦，當然嚇，即係送得佢美國讀書。咁佢喺美國又做過助理教授翻嚟係嘛？咁但係咧，佢睇到周圍咧，真係整個社會嘅出面咧，特別農村嗰度咧，哇！好多人咧，日日都有人餓死嚇，包括好多係小朋友。佢自己就好掹緊，佢覺得我讀埋咁多書，我學埋咁多經濟學。有用咩？帮到呢啲人咩？咁佢於是咧就覺得即係要即係深切咁樣嚟去反思啦。咁要做啲乜嘢能夠真係幫到人咧？咁樣樣。咁於是咧，即係佢就係要真係有創新思維啦。就而家講咧，即係個關鍵咧就係1976年嘅時期啊。佢就係見到有好多人咧，你真係其中一個幫到嘅方法咧，佢真係真窮得好交關。佢其實係想改善自己嘅生活嘅。但是他连最基本的资金都没有，他想做一些小生意， 或者佢將啲嘢攞咗醒去賣，但係根本連嗰個交通費、個運輸費佢都負擔唔起。咁於是咧，佢就原來佢話嗰陣時口袋咧，嗱，即係佢呢個古仔咧，其實都可能好多人聽過，佢講過好多次啦。當其時佢就攞咗$27啊，咁但係咧係好少錢啫，係嘛？但係1976年都唔少啦，而且咧孟加拉嗰啲錢梗係啦，對比美金嚟講咧個幣值好低噶嘛。佢當其時就借咗俾咧42個呢啲咁樣嘅鄉村嘅女士嘅富人，嚇、好窮，窮到不得了嘅。咁但係咧佢借俾佢哋之後咧。就而佢哋自己攞住呢啲咁嘅錢咧，就真係咧嚟去做少生意啊，或者仲或者起碼佢都係修補間屋啊，係嘛？嚟去呢、這個改善佢嘅生活，咁佢係睇到有實質嘅改善。咁呢個引發起佢咧，就係話其實真係窮人咧，好多時唔係話要你好多好多錢俾佢，但係起碼咧，佢咧喺而家我哋呢個所謂貨幣經濟入面啦，係嘛？即係你真係樣嘢係冇錢不行嘅，但係佢只需要好少嘅資金。佢起碼咧就踏出第一步，如果唔係佢連第一步都踏唔出，但係最慘就係話咧，銀行只係會借錢俾有錢人嘅 Jeffy 係嘛？嗱呢個你話幾吊鬼啊？呢個世界就係嘛？銀行係借錢嘅地方嘛，但係佢永遠咧都係錦上添花，就唔會雪中送炭噶嘛，係嘛？同埋銀行借錢咧，佢一定要有咩啊？叫抵押品。collateral 叫做 collateral 一定有抵押品嘅，穷人有咩抵押品啫？就算佢有块田、有笪地、有只牛啊，都冇用噶，因为佢嗰啲系冇地契，嗰只牛又冇一张证书证明嗰只牛系佢嘅，你知唔知啊？因为个私有产权嗰啲以前啲传统农村嘅，边度有呢啲咁嘅啫？冇界定得咁清晰噶嘛，所以佢系冇办法做到抵押，所以佢连少少钱都借唔到，咁佢就连第一步都踏唔到，所以啊，尤纳斯佢就。睇通睇透咗呢点，佢就话咧，我哋其实咧只系需要借好少钱俾佢哋，咁但系佢最先$27啦吓，咁个事后佢又攞多啲啊，但系都冇意思，要个人嘅财力帮到几多啫，系嘛？所以佢后嚟咧，佢就要同银行借啦，真正银行借，咁但系咧，佢同银行借得嚟咧，然后佢再可以借俾人啊嘛。但系咧，银行听到佢呢个咁嘅构思嚟讲咧，实际上咧就系即系完全咧就即系只会嘲笑佢。即係覺得佢咧就係傻傻地嘅呢個人，係嘛？佢話我哋從來借錢俾人，嗰啲人都係有頭有面嘅，真係嚇，即係我哋睇過佢，我嗰個信貸啊，個記錄啊良好啊，即係有信用啦、叫佢個 credibility 啊，即係有咁樣咧，就我哋先借俾佢，咁佢先有機會還噶嘛。呢啲窮人你借俾佢，哇！佢另轉背啊，都已經唔知去咗邊啦。你唔使指意佢還啦，同埋你亦都冇抵押品，咁我哋完全冇渣拿。根本咧，銀行唔會做呢啲蝕本生意嘅。根本呢個完全違反咗我哋咁耐以嚟，即係人類自有銀行呢樣以嚟咧最基本嘅守則嘅咁樣樣。嗱、啊，這個、呢個咧就真係所以咧，即係尤納斯好嘢咧，佢就即係大膽創新啊！佢話從來都係咁做，唔表示就一定啱噶嘛。你從來都未做過，又唔表示佢一定錯噶嘛，係嘛？佢就係話其實我哋嘗試一下咁啊。嗱，佢當然咧之前佢亦都係撞過下板嘅，因為之前咧。嗱，即係佢之前就係借俾42個嗰個女士啦，咁但係佢後嚟咧，佢就會即係男女佢都借啦，但係佢發覺咧，真係咧男嘅咧靠唔住嘅 ，Jeffy， 原來好多男人咧真係靠唔住嘅，冇錯啦，佢走咗咧，其實食煙啦、飲酒啦，特別係賭錢啦嚇，總之咧就好容易就揈咗去，咁啊真係攞唔翻嘅，就變咗係爛帳啦。但咧其實女人嚟講咧，佢真係咧有家庭觀念好重啊，佢要睇住成頭家，尤其啲小朋友啊咁樣嘅時期咧，你借錢俾佢咧，佢係好珍而重之，佢係真係會一分一毫都係去好好咁利用佢嘅。咁而且咧，佢亦都話真係咧係亦有一個信用喺度。啊！佢就好想啊，即系一有機會佢賺到錢，佢還翻俾你。所以後嚟咧，尤納斯咧，一方面佢就要learn 即系 from mistakes 啦、啊、就係由佢個錯誤入面學習。後嚟咧就以後咧就全部只係借俾女人嘅啫，就唔借俾男人嘅嚇。咁同埋咧，佢亦都最後咧亦都真係睡到銀行咧嚟去嘗試做呢樣嘢。咁樣咧，真係竟然發覺咧嗰、那個回收率啊，即係話咧嗰個還錢率咧係比普通人仲要高。甚至比有錢佬仲要高，你唔好以為有錢佬好好信用啊！大家知道，原來啲窮人咧係好講信用嘅，啊，即係佢除非冇辦法，佢係真係走投無路，逼不得已就冇得好講嘅啫，係嘛？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借俾佢，雖然可能只係幾百蚊，但係咧佢真係死慳死抵，佢嚟去做生意啊，去揾錢啊咁樣咧，佢一有錢咧，佢就會還翻俾你嘅啦。咁所以咧，尤納斯後嚟咧，佢就建立咗自己一個咁嘅銀行，就叫做 Grameen。 bank 吓、啊，就是、Gramen 就叫格拉明银行吓，咁、啊、样咧就又叫做 village bank 吓、啊，叫乡村银行啦。咁、啊、佢首创呢样嘢咧，后嚟啲人就叫做咩？就叫做微额贷款，叫做 micro credit。咁佢呢樣嘢呢就叫做微額金融，叫做 microfinance 或者 micro lending 啦、啊、咁樣即係 micro 好細嘅咁，但原來呢樣嘢呢真係一個好似好少嘅好卑微嘅動作，但係原來佢係做到好大嘅即係嘅善事啦，咁講啦，令到呢好多人得益。咁而家呢個 Grameen Bank 呢實際上嘅規模已經大得好交關啦，即係喺孟加拉，而且佢呢種咁嘅模式呢已經俾世界上呢差唔多成100個呢啲發展中國家呢係已經嚟去模仿，好多發展中國家呢都有呢一種咁樣嘅微額貸款嘅銀行出現啦咁、嗯啊、當然其實呢近年呢我都有即係跟嗰啲新聞嘅，亦都有些少嘅問題出現嘅，有啲甚至咧就話係又係啦，嗰啲商業性嘅銀行咧，佢見到呢樣原來係真係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係、一盤生意，於是佢就走埋入去咧又做，咁但係做下做下時期咧，卒之咧就變成大耳窿咁樣，又氹啲窮人同佢借錢啦咁樣，咁啊做壞咗個名嘅有啲嚇、啊，即係所謂微額金融呢樣嘢，但係咧其實嗰個咧其實都係次要嘅，即係我相信嚇、即係主要咧佢真係做到咧嘅嘢咧係即係好有利於呢啲貧苦大眾嘅，就叫 Grameen Bank 啦。咁 Grameen Bank 嘅時期咧，佢就唔淨止係貸款啦，後嚟呢一個尤納斯咧，佢就將佢多元化，咁佢係成立咗好多嘢嘅。咁佢咧有啲咧就直情係專係為嗰啲漁民而設，就係一個 Grameen Fisheries。嘅一個 foundation 一個基金，有啲係專係為即係農業嘅，就係 Grameen Agriculture。咁樣咧，其實佢有幾個 project 咧都值得稱重嘅。其實佢寫咗好幾本書啦。第一本就係2003年嘅，就叫做係 Banker to the Poor 嚇、啊，為窮人嚟做嘢嘅一個銀行家啊，即係講佢自己啦。咁樣咧，但係咧佢我呢本就冇睇，但係佢另外嗰兩本我都有睇嘅。一本就係2008年寫咧，就叫做 Creating a World Without Poverty。哇！呢本書淨係個書名都已經吸引啦，係嘛啊？咁然後咧就2010年嘅時期咧，就寫咗一本叫做 Building Social Business。就真係總結咗佢幾十年嚟即係由呢個70年代末一路到而家呢幾十年嚟嗰個豐富經驗嘅。咁佢講到幾樣嘢，第一就係講係提供嗰個電話服務叫 Grameen Telecom。一個電訊，咁咧就有啲 phone ladies 啊，佢直情咧就係去 recruit 啊，即係去招募一啲嘅鄉村嗰啲婦人咧嚟去周圍流動咧，提供呢啲咁樣嘅流動電話服務俾嗰啲人啊，即係梗係好平啊咁樣啦，因為原來佢哋根本咧個通訊設備係冇噶嘛，喺好多窮鄉僻壤，咁但係對於佢哋好多時嘅生活上啊，或者佢想做啲少少生意咧，係好唔方便。咁佢首先提供呢一個流動嘅呢個電訊服務啦，Grameen Telecom。咁後嚟咧，佢亦都有兩個大project 咧，佢都喺嗰本書入面有寫嘅 building social business 咧。一個咧，嗱呢個又講到個社企咧，其實去到咁上下嘅時期咧，真係其實佢哋唔係一啲大資本家、大財團、大企業啊嘛。如果佢真係想擴充嚟講咧，有時佢都有講啊，佢話你一定要借助別人。咁借助別人咧，嗰啲可能就係我所謂嘅私利企業啦，即係傳統企業啦，係嘛？但係傳統企業有啲係做得好大嘅話咧，咁有時咧，你可以話佢真係有啲良心僱主也好，或者佢話你可以話嗰、那個 CSR 即使係公關都好啦。咁但係咧，你都可以說到佢啦，可能佢係會撥一啲錢出嚟。啊、或者甚至有啲係成立一個 department 添喺間公司入面啊，嚟去搞一啲呢啲係類似社企嘅嘢。咁咧佢就揾到咧嗱一個咧就好出名嘅波鞋公司Adidas 啊，咁所以嗱呢度同佢賣廣告都唔緊要啦，因為佢做緊啲好嘢嘅。咁佢就話咧Grameen 嗰度咧就係、是、同佢合作 Grameen Bank 咧就係、是、點樣能夠咧係做一啲咧最平嘅波鞋。是俾即係嗰啲鄉村嘅人著，因為佢哋大部分呢都窮到冇鞋著嘅，但窮到冇鞋著嘅時期呢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即係唔淨即係污糟，仲好容易呢即係慘到嘢嗰啲係唔好講啦即係鄉村又未必咁多嘢慘親，但係原來真係有好多嗰啲咁樣嘅寄生蟲呀、大家知道啦係咪即係有啲河水道啊泥土道啊咁樣呢，佢係會喺個腳板底度捐上去㗎，咦講起上嚟都好真係無管動呀。咁但事實上呢，原來真係好多第三世界嗰啲貧苦嘅國家啦，好多人就係因為咁樣受到感染，特別啲細蚊仔嘅時期，我哋唔著鞋，咁於是啲寄生蟲走入啲血嗰度啊，咁樣感染啊，咁樣 就會好嚴重嘅疾病，甚至死亡。所以咧，你只要要即係碎佢哋著一著鞋咧就得，但佢冇錢買啊嘛。咁所以佢話，於是就同 Adidas 合作，我哋咧可唔可以做一啲咧就係真係價廉物美，唔需要咁搞到咁多花神啊嘛，叫做啊，即係最基本嘅啊，等佢哋保護咗腳就得噶啦。咁用好平嘅價錢賣俾佢，咁呢個係一個好出名 project。另一個咧，佢就係話，因為好多呢啲鄉村入面嘅小朋友咧，都係營養不良。咁其實佢哋嘅營養入面呢，即係佢食物入面呢，好多時都係只係缺乏咗一啲我哋叫做微量嘅元素嘅啫，即係叫含量元素啦，即係某一啲嘅維他命啊，或者某一啲嘅嗰啲礦物質啊咁樣啊。咁但係佢日常生活未必係真係吸收到嘅。於是佢諗到一樣嘢，就係食乳酪啦，就係 yogurt。於是佢同法國嘅一間好出名嘅呢做 yogurt 嘅乳酪嘅叫 Danone， 呢個咩丹農呢間公司啦，咁佢就合作呢，佢就要製造一啲呢係最平價嘅，即係又係你唔使整咁多咩口味呀、包裝咁靚唔使㗎啦，佢後嚟仲好嘢，佢淨係話呢佢做到呢我嚟裝嗰個乳酪呢嗰個杯呢都食得埋，連直情係唔嘥，又唔會製造垃圾添喎，好犀利呀，唔知係咁用啲粟米定咩咁樣再做嘅，咁樣呢佢要做到好平好平，但係呢個味道亦都唔能夠太差喎，係咪咁就吸引啲小朋友呢嚟去買嚟去食，咁當然都係要嗰啲媽咪啦買啦，用嗰啲好低嘅價錢，咁佢話一日譬如食一杯咁樣呢，可能就已經足夠補充佢嗰啲咁嘅元素啦咁樣，咁所以呢這個遊立斯呢佢真係哇佢即係即係挖空心思啦，即係佢就嚟諗各種嘅方法呢，就係嚟去幫呢啲窮人。咁所以佢2006年呢就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呢係真係實至名歸嘅。係咪好啦，咁但係呢其實佢又想將呢嗱當然啦，好多人知道佢呢啲好事呢就爭相效尤啦。咁所以佢哋越嚟越多人呢就嚟去取經喎。咁取經嘅時期呢佢都應接不下。咁後嚟呢於是佢就成立咗叫 Grameen Creative Lab。即係一個好有原創性嘅創造性嘅一間實驗室咁樣啦，其實就係一間差唔多學校咁嘅嘢嚟嘅。呢、這個 Creative Lab， 咁事實上咧，就佢舊年係嚟過香港，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嚇、你唔知咧嚇、其實嗰陣時我都係收到有啲人嘅邀請啊，即係話俾我聽啊去啊，但係嗰陣時我嗰排真係唔得閒，我就冇去到，都好可惜啦嚇。咁、但係香港咧有好多搞社企嘅人咧都去咗。但係咧，佢就係喺咩嘅好遠下嘅，就係、喺機場嗰個嘅會展嗰度啊，喺嗰個博覽館嗰度。博覽館嗰度咧，咁佢遊立斯咧就係舊年八月就係嚟過香港嚇、就講一個講座啊，同啲人又座談啊、分享啊咁樣樣嘅啊。咁所以咧就即係好多人咧都去過啦嚇、即係我哋亦都識得有啲人去過咧即係好有趣嘅，唔多唔少佢哋有少少好似係哇朝聖咁嘅感覺啊，因為遊立斯喺佢哋嘅心目中咧個地位真係非常咁崇高嘅嚇。咁但係。尤立斯其實他那本書裡面 Building Social Business 他有講到其實我們要搞的社企是要注意什麼呢，他就歸納了七個即係佢哋一個守則或者原理嘅嚇，咁詳細咧，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